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，想必歌曲大家非常的熟悉，来自于周董、周杰伦，《菊花台》。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，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，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，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，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，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，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，随风飘散你的模样，菊花灿烂地上心事静静躺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江山，马蹄声狂乱，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，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，一夜惆怅如此委婉，花灿烂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思静静藏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成双，散漫地上你的笑容已泛黄，花若人断肠，我心事静静藏，被风乱也未央，你的影子剪不断，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成双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。

欢排行，脱掉你皮囊，弄脏你心脏。你这赞歌就由我来唱，唱到我遗忘，我也被爱上。有万人的宠爱，为一人的目光，一万首赞歌换一碗浓汤。醉生梦死一场， 坐在冰冷的盛夏，穿梭在活水与花前月下，酒杯里洋溢着我青春的渴望，雨淋湿我梦想的步伐，回盼丈量着我命运的无常，爱一次次将灵魂摔打，难靠在琴键上痛哭的男孩，是否想起那把受伤的吉他，尽管被风扯断了翅膀，你是否依然爱着他？纵然告别了遥远的故乡，你是否依然凄凉开花？